更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 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 在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如何用高考成绩来申请美国大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我们的主要内容，本市出台教育系统安全隐患治理3年行动方案，中小学每月开展一次疏散演练。北京将高考成绩来申请美国的大学呢？这是今天留学面对面和您共同关注的话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美国留学专家石岩老师。石岩 ，News 的排名上面都相对来说不是很高。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也看到了关于这两个学校说可以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 你直接进入到他大一， 对， 直接学习。 对，这个国际课程呢，它这个名词用的有点新，但是其实我们说一个别的，可能家长就听说过了，比如说桥梁课程或者是国际大一。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些学校它跟一些国际教育集团合作，那么它可以让一些分数不够的学生进入到他们这个国际大一里面学习。这个国际大一呢，它的课程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一的学生课程，你可以选修一部分，但是你不能所有的课程都上大一的。还有一部分呢，你要学英语，因为你的英语不够。 对。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你比正常的大一的学生学的学分要少，那么你要比他们多学英语课程。当这一年你顺利的完成所有的学业，通过考试，你可以就升入大二学习。那你说它是大学的课程吗？它也是。但是呢，它确实不是我们所谓的 传统意义的大一的课程， 对， 对吧？ 啊， 好，一个呢，我们说这个两所大学排名都在 US News 的全美排名的这个100这种桥梁课程，再有呢，你这一年学习完了之后，它是可以能够进入到大学二年级学习。 对， 虽然我们说最近是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但实际上，类似于像这两所学校的一些美国大学，其实是不是之前就已经有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了？ 对，其实之前就有类似于这样的大学去接受。你比如说像美国有科罗拉多州立这种，他们也是跟教育集团合作的这种国际大一，他也可以根据中国学生的高考的英语分数来读他国际大一的课程。如果说你高考的英语成绩分数很高，你可以直接读国际大一。你的高考的英语成绩稍微低一点，那么他可以前面给你加语言。就是因为这种国际大一呢，你正常去申请，你也要提供雅思或者托福。那么他就给了我们中国的高考生一个机会，就是你不用雅思托福，你可以拿你的高考英语成绩来上我们的桥梁课程，或者桥梁课程加语言。这个应该已经有几年了。那么我们再往前看的话，它其实我们说在历史上可能15年左右的时候，是有四所美国大学接受我们的中国高考成绩的。其中有几所大学还是我们应该也听说过，伊利诺伊理工，IIT， 然后呢包括这个我们还有那个圣地亚哥。但是呢一直以来，就是虽然他们有，可是申请的人都不太多，项目慢慢的就很少有人申请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个它的宣传力度有关。以前的时候宣传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多样化。再一个呢，有一些学生因为他对高考成绩要求比较高，那么高考成绩比较高的孩子呢，本身学习能力也比较强。 对。 他们可能想着说，那我努努力，我晚一年走， 我可以上更好的大学。嗯、所以接受度呢，在中国来说就要低一些、 嗯嗯、 它不像加拿大或者澳洲，它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学校都比较好。 嗯， 那这样的话去的人也比较多。 嗯，所以感觉像这些学校用中国的高考成绩去作为录取的标准，感觉就是有点鸡肋的这个感觉了， 对吧？ 对、 啊。刚才咱们说这个，就咱们今天说的新近爆出来的这个消息，像这个纽约高校、爱德菲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他们说采用中国的高考成绩。 嗯、 据您了解，这个高考成绩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一般来说，英语如果是150分满分， 嗯、 如果是在95分的话，就我之前了解的，你可以加语言，一般110分的话。或者是可能稍微更高的，可能要120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读他的国际大一了。 嗯，他只是对英语的单科成绩有要求是吗？ 那么高，但你整体的高考成绩也不能太差。 嗯， 他们可能中间也会加上这种面试的这种过程。 嗯， 一般来说，他至少要2本左右的学生吧。 嗯， 对。 那像这些学校，那是在明年，对于我们今年的高三考生来讲， 嗯、 就是明年高考出分之后， 嗯、 他就可以做申请了。 对，因为6月份出分嘛、学校的话一般都是8月份、9月份才开学。 嗯， 他其实在整个申请，包括这个签证还是来得及的。 嗯， 而且我也看了这两个学校的宣传，他们给学生是10月份开学，那这样的话把这个时间延长到4个月， 嗯、 那时间上来说就比较充裕。 嗯，那实际上就是明年我们参加完高考之后，你可以做这个申请，申请之后当年的秋季。 你就可以入学了。 就可以入学了。 嗯 啊。然后进去读桥梁的课程。 对。 啊，合格了之后您就直接到大二课程了。啊。这个费用呢和其他的我们说做那个常规申请的那个是费用有没有区别？ 费用稍微会高一些、但是不会高太多。 嗯。 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修学分跟别人是一样的，一个学分一个学分的钱，然后可能加上语言的费用稍微高一些，但不会高太多。 嗯。好的，那么这个是美国的大学啊、用中国的高考成绩来进行申请，给大家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那么除了像这些学校，我们说100开外的这些学校啊、它可以用中国的高考成绩去做申请。中国的孩子好像一般的都看不上100开外的学校， 对 吗？ 我们中国人比较在乎排名这个事情。 对啊，咱们都说100以里的甚至说更好的这个排名的学校。 嗯、 那我们拿了比较好的高考的成绩、在做这些申请的时候，包括说我们在做这个常规申请的时候、有意义没有？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嗯， 因为就是如果这个学校他不承认中国高考的话，那么你高考成绩再高对他来说没有用，他可能看的还是托福、 SAT 以及你的高中的在校成绩。 嗯， 你的高中在校成绩反而会更重要。 哦， 它代表了你过去4年的学习的能力。 嗯， 因为还要加上初三的成绩。 初三， 对， 初三高一高二高三一共是4年的这个学习的成绩，看你的 GPA 的一个绩点。 对，你每个学期期末的 GPA。 对，所以呢对于我们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来讲，如果我们想用国内的高考成绩去申请海外的大学，能够申请比较好的，就刚才石岩老师说的一个是澳大利亚的。 嗯，对 啊，现在基本上澳大利亚的8大院校应该说都承认中国的高考的成绩了。如果有特别出色的高考成绩，我们可以去做澳大利亚大学的申请。再有呢，刚才你提到的加拿大的一些学校也是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的。而另外呢，像包括这个我们国家的香港 啊， 一些 香港新加坡 学校啊，然后包括新加坡的一些学校啊，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唯独你想申请美国的大学，您再漂亮的高考成绩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的问题了。那就是现在我们进入到高三阶段的学习，那我们如何能够两条腿走路相互兼顾一下啊。如果我们说这个赴美读书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时间的规划和这个申请的节点，石岩老师先给大家做个介绍。 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按照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的话，我建议的是学生从初三开始就开始准备。那么如果说这个学生他没有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考虑要出国，而是在高三的时候 才想说万一我的成绩不够好，那么我高考毕业之后我就要出国。我建议的是他在高三，也就是说明年毕业的孩子，他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准备了。为什么呢？因为明年毕业的孩子准备出国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申请了。我的学生现在基本上第一批文书已经写出来了。那我建议孩子们呢，先要去学托福，当你的托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去学 SAT。 我觉得如果孩子现在开始学托福的话呢，先考一次。在12月份的时候，如果托福能考到80分左右，那么我建议他们申一些比如说排名不是特别高但是依然不错的学校，你比如说像70-80名的密歇根州立这样的学校，他不要 SAT 也不要 ACT， 他托福呢要求也不高，79分80分，那么选择一些这样百名以内的学校，那么他去读，第一不会后悔，不会觉得学校不好；第二，他依然有机会在未来的时候转到更好的学校去。 这个、一个取钱救国的一个好的方法哈。刚才您讲了，如果我们说不拿这个中国的高考成绩，咱们去敲那个100名开外的美国高校的话，现在开始，你就要开始做准备和规划了。 对， 而且呢，如果你不想耽误一年的话，那么即刻开始您就要开始准备语言考试。 对，他当务之急就是托福。 最晚最晚什么时候来递交申请？ 他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如果我们想申请前50的这个学校的话，甚至前30，那么截止日期基本上是在12月、1月这样。我觉得很少会有学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那么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条件放低，50到100的学校的话，那其实3-4月份都来得及。 3-4月份之前递交申请， 递交申请 都来得及。 对， 50名之内的，你的托福的成绩至少要达到多少？ 虽然有一些学校它的规定是80分，但我觉得80分基本没戏。 对， 怎么着也要以现在的程度，我觉得90多分、100分以上吧。 90分到100分啊，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另外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你可以不学 ACT 和 SAT， 可以不考。 如果你想选择的是前50的话，你还是得考。 还得考。 对。 但是这么考的话来得及吗？ 我觉得是来不及的， 对吧？我觉得这个咱们放平心态去想一想的话肯定也来不及。所以呢，与其这样的话呢，咱们倒不如按部就班的就准备自己的语言考试。另外刚才石岩老师还谈到，就是你即便现在通过语言考试，你进入到了美国一所不是你感觉特别好的学校，在未来我们还可以申请转学。 对，其实转学还是挺多的。我原来有一个学生，因为前一段时间他妈妈跟我联系嘛，聊了一下他的近况。这个学生呢，他当年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这是一个美国排名60多的大学，公立大学，但是其实我觉得不错。那么他在大三之前呢，转到了一个美国排名20多的文理学院，然后他妈妈说他现在在耶鲁读硕士，这个等于说是一个，一个比较努力学习的孩子的一个比较顺的这么一条路。当然不可能每个人最后都去耶鲁读研究生。可是我觉得只要你努力学习，那么你在现在的这个成绩，你像我另外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同学，他们去的是康涅狄格大学，也是排名50多大学。那么他学习成绩非常好，在大二结束之后转去了康奈尔。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 这些都是励志的例子，对吧？加上我们上周跟大家说的社区大学， 对， 也就是这个时间段，我们的高三同学们可以一门心思的准备语言考试。 对， 我既可以做常规的申请，申请到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些个大学 啊， 也可以去申请社区大学， 是 能不能给做个比较？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你上社区大学的话呢，它有一些好处，也有一些劣势。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社区大学的好处就是，第一，它跟它的附近的名校有协议，那么你的这个要求就降低了。第二点，社区大学的课程确实要比普通的大学难度要低，也就是说你非常容易能拿一个这个高分，这样在你转学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那么它的劣势是什么呢？它毕竟是社区大学，它在校园建设包括这个师资上面确实不如这个综合性大学。那么上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呢，虽然你可能没有社区大学的学生相对那么轻松，你可能学习什么的也要很努力，但是你只要努力，你就能拿一个比较好的分数，你也可以转到好的学校去。如果呢，你可能努力的不是特别够，但是呢， 只要正常的好好的学习，你依然可以在这个排名还可以的大学里面拿到一个毕业证。 这个是在这个时间段，当然了还有另外的一个时间段，那就是确实明年高考结束之后发挥欠佳，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美国大学的申请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跟咱们刚才说的差不多，它是分两部分的、对吧？一部分就是说我八月份就要走，我不等了。我曾经有个学生就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很有意思，他第一年高考失败了，然后重读了一年，第二年又失败了，上不了他想上的学校，他当时就来我们这边说我要出国，我要上社区大学。他自己之前其实已经查了很多东西了，那么这个孩子上了社区大学之后呢，很快就通过了语言，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连托福都没有，他去了社区也是要先读语言，读了一个学期的语言就进了社区，两年之后转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他现在已经毕业了。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还有一种孩子呢，就是说我可以等一等，那么你等一等的话呢，就等于延一年再读再毕再上学。那么你延一年的话呢，从高考分数出来的那一刻起，你就要好好学习了，因为你从六月份到年底这半年的时间，你要准备托福，如果你有余力你还要准备 SAT， 你要准备第二年的申请了。 如果对于这一部分同学愿意等一年的同学们来讲，托福和 SAT 谁先谁后啊？ 哦，当然是托福了， 先准备托福。 对对对、 然后再去准备 SAT。 因为第一，不是所有学校都有 SAT。 第二，托福是基础，它是一个语言的考试，你只有当你的语言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去考 SAT， 否则的话你考 SAT 也考不好。 一般的这个托福的考试的这个成绩啊，大概需要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可以判断说我能够去学这个 SAT 了？ 我觉得至少在六七十分。 六七十分啊， 对。 但是我想这个同学们，如果你要是正经的去准备高考的话，我想应该问题不大。所以呢，就像这个石岩老师说的，如果你要是真的学有余力的话呢，或者说真的有这个心思想申请国外的大学，不妨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候你先试试。 对。 对吧？ 因为成绩差不多的孩子其实考个六七十分的托福不难。努力的话学一个一两个月，我觉得就有可能达到八十分。那你达到八十分的话，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学 SAT 了。因为考试是相辅相成的。 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延迟一年入学啊，我们这也有听众提出这个问题，说这个美国的大学能不能够三年就把四年的这个课程读下来，这个是可以的吧？ 对，因为美国的大学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就是大一学大一的课，大二学大二的课，美国呢是按照学分来算，他这个专业120个学分毕业，你三年学完就三年毕业，三年半学完就三年半毕业，四年学完呢就四年毕业了。 那他的这个学分不是他的这个学费应该就是按照学分算的，对吗？ 对，每个学分多少钱？你三年读完，你也是要把所有的学费都交完。 对，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抓紧时间学习，跟你自己的同学在国内读大学的同学，实际上时间是一样的。 而我听过最特别就最牛的一个学霸，他用三年半的时间修了三个本科学位。 天哪，这是个学霸 啊！对，特别的学霸。因为正常来说，你一个学位是120个学分毕业，那么如果你再修另外一个双学位的话，你只要额外再修60个学分就够了。那等于说他就这么读下来的。 选择这个出国留学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秋叶红了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想请教一下石岩老师，说在国内读大学，然后能不能在国内的大学转学到美国去继续读书？ 可以。美国的话对这方面，对于转学是非常非常宽容的， 就国内的大学直接转 可以的， 即便两个学校之间没什么协议的话， 没有任何协议也可以转， 也都可以转。 对对对，但是呢它有几个前提。第一个是你所修的学分不能太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大学它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我的这个大学拿到毕业证，那么你至少要在我这儿读一半的学分。 大学的学分在美国会承认吗？ 会承认的，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虽然他承认，但是你有点吃亏。通常来说呢，我们国家的学生在国内读的两年的课程能转过去的学分顶多是一半。比如说有一些学生大学英语、大学语文、毛泽东思想概论这些他是转不过去的。所以呢你一定会损失一些学分。很多学生转过去之后在美国还要读三年。国内读了两年，美国可能要读三年。 所以那您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要是转就尽早转。 要转的话呢，大二结束之后就走。 这有什么样的条件吗？ 这个时候只要托福不要 SAT， 只要有托福的成绩就可以了，然后再做这个正常的 申请 的手续， 对， 就可以。手续繁琐吗？ 不繁琐，其实跟新生一样，他除了多了一个就是课程描述， 嗯， 你要把你所学过的课程用英文描述给人家学校，告诉这都是讲的是什么、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 就是难度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能够转到自己 心仪 的这些个学校去。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转学生要比新生容易一些， 转学要比新生容易啊，所以呢，那要是这样的话呢，那等于是给大家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思路，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即便有可能说我这个学校或者某一个专业我不是特别的满意，那咱们就先上，然后在这个两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着手准备。 哎，你好好考一个托福，但是一定要注意，你在这个大学的成绩一定要好，你的成绩不好，你说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大学或者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我成绩不好，现在我要转到你的学校，这个人家接受不了。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呢，就要先暂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沈岩老师，谢谢。好了，以上的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听众朋友，9月26号，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发布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年版。据介绍，本次修订突出精细化管理，相较于2015年版，新版目录充分考虑提升城市品质，保障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服务需要，进行了73处修订。新版目录注重从产业链条综合竞争力角度进行把握，区分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的链条环节，对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产业和环节予以细分支持，避免一刀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证首都空气质量，新版目录对燃气热电联产项目不符合环境要求的机动车维修实行了禁限管理，中心城区增加了对普通货物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禁限管理，引导新增功能和产业发展更加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新版目录修订还与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紧密联合，巩固工作成果，根据人防工程消防安全管理有关规定，新版目录禁止在人防工程内从事住宿业，设立幼儿园、游戏厅、网吧、残疾人活动场所。新版目录也